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啊，翻嚟啦。咁啊，嗱，想问阿土伯一个技术性问题先。因为呢排咧，见啲网媒咧，即系唔怕讲啦，即系反正都咁高调啦。即系呢个即系富人啦，佢好多文咧都写到明系选举广告个噃。咁啊，即系标题嗰度啦。咁但系佢又冇一啲咧，叫做系我哋即系选举广告必要嘅一啲叫做系编号啊嗰啲 咩编号啊？ 唔系，因为我见咧有时咧，即系你见郁文都系啦。郁文有时佢好多即系自己 upload 啲相咧上去 Facebook 咧。咁佢就會話啊，即係呢張相呢係選舉廣告嚟嘅，咁我自己製作嘅。 咁呢個都唔係重點嘅、啊、最重要嘅重點就可能係有啲媒體就攞咗人哋嘅支持同意 啫，係咪， 甚至乎俾錢啦，係咪，如果唔係點解佢選舉廣告啫。 喔、 哦、就唔關鍵嘅呢樣嘢，我哋覺得 咁即係你覺得即係青年新政同埋呢個富人即係會有呢啲咁嘅關係啦，係咪，即係合理地懷疑。 佢哋講到明㗎啦，係咪， 系，应该系啊。 佢哋摆到明系即系唔撑叶普成，撑青年新政嘅。 我有。 不过话说回来，我谂下谂下，我最近都系一个即系dilemma 嘅，即系所谓嘅 hard choice 嘅就系、是，喂，如果真系面对叶普成同青年新政嘅时候， 系啊，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啦。 二择其一，我究竟拣边个咧？咁样。 唔系嗰阵时，你系问紧建制派同埋本土派，二择其一，你宁愿拣建制派。 跟住咧就系本土派里边嘅叶普成同埋青年新政会拣边个？我而家见到青年新政呢单测试之后咧，我就发觉叶普成翻个蛊惑好多， 系 老奸巨猾好多。嗱呢班咁嘅戆居仔咧，青年新政嗰啲。唔知系真心交定系即系鬼鬼地 啦，又陈又交啊！ 唔系，我觉得佢找紧某人条数， 部分咧亦都系鬼。OK， 大部分系陈，大部分系交嘅咧。我觉得呢班人咧唔系难应付嘅，如果系咁睇就 系咁呢个， 即系相对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咧，唔系难俾人揭穿佢嘅真面目。你连一个咁样嘅技术嘅问题，你都咁样吹大佢，其实唔容易俾人拆穿你嘅西洋镜嘅，你又俾人拆。两嘢就已经被人打到残。 唔系佢想 play high， 但系佢即系出嚟嗰个效果太柒啊嘛！即系呢啲咪就系叫做系叫做眼高手低咯，系咪？以为自己好捻醒，但系其实系好捻鸠咯，即系出到嚟系。 佢谂唔到人哋会 verify 嘅咩？ 唔 谂唔到你攞人嘅支持，有人站台，人哋会追佢数噶嘛？ 佢真系攞咗即系一个。叫做保險經理個 mindset 走去從政啊，老屈人哋簽單啊， 唔係我覺得個狀況 簽咗就冇得回頭啊嘛。 你哋都講得太過複雜，根本佢就係諗住同個 intern 吹水，你班友仔都 我都係估係咁，跟住俾人 set up 咗，咁你即係你好 Q 炸咯，即係證明嗰次我都話佢，你明知華人民主宣請你嗰班係咩人，你都唔做下 Google search 嘅。系咪？你都唔知道我啲咩人嚟咁，有冇搞错啊？你跟住你应承上嚟，跟住你一个屈未十走咗去，喂！呢啲系证明，即系呢啲人系相对容易应付。 同埋讲真啦，本土新闻咧，佢开脱唔到嘅，佢攞个叫做系即系 intern 嚟开脱。你咁重要嘅新闻，会唔会交俾咗 intern 啊？ 嗱，所以咁，我咁谂，如果你话本土派真系有15% 嘅话，我用梁天琦最近嗰个数字，同埋嗰阵时系旺角风潮之后。旺角嘅暴動之後，個騷亂之後，15% 嘅話，佢哋初雲佢啱，初雲佢好多區都危險嘅。嗱，深東梁仲恆陳雲， 嗯， 7.5就問水啲，九西都新西都係，但係你其他市區嗰啲咧，隨時係攬死嘅大家， 嗯， 大家一齊攬住死，起碼你港島唔使擔心，起碼你呢個九龍東西唔使擔心，咁你希望？你冇得救噶啦！而家咁嘅局勢，係嘛？梁振英幫你助選，係嘛？共產黨幫你助選，喂，開大洗邊咯，唯有升喺西。 嗯， 你而家有個 hard question 啦。 唔係，但問題 你想鄭松泰贏啊，定係黃俊傑贏啊？你想陳雲贏啊，定係還是呢個梁仲恆贏啊？喂，屌，真係 可唔可以唔揀啊？仆街！ 唔係啊，翻到嚟佢兩個一齊搓死咗，你保送咗何君瑤啊、梁美芬嗰啲執去。 唔係，但係我覺得咁樣喎。 咁我寧願咁。 你而家個情況， 我下次我都仲有得鬥翻翻嚟喎。我知你咩套路啊嘛，我知你咩政治立場啊嘛，我兩嘢就扣到你啦。 阿土伯，即係而家個情況係咁樣喎，好微妙嘅關係咧，就係呢一次嘅一個立法會選舉咧，出嚟嘅結果係可能係會導致葉普城入邊咧。嘅一個天翻天覆地嘅權鬥，點解呢？因為你見到啦，即係其實你而家淨係睇，無論係呢、這個九西又好啦，唔係新西又好啦，同埋呢個港島區又好啦，即係兩隻熱狗，即係呢個鄭松泰同埋呢個四眼嗰、那個勝算都大過黃楊達。啲黃楊達屌你老， 黃楊達係唔好彩，佢困咗喺九龍東咧。呢、一個即係咁難選嘅位裏面咧，你起碼要攞13-14%，即係話你一條友盡攬所有嘅本土派嘅票咧，咁你出咗個陳澤濤嚟拆你票啊嘛！ 而我所預見嗰樣， 所以阿柳唔係講得錯曬嘅，阿柳唔係講得錯曬，阿雲圖啊， 係啊，我知，啊你唔好，唉，兩個人嚟㗎， 哦 ，OK， 唔緊要啦，雲圖係冇講得錯曬嘅喺個節目裏面，佢話佢覺得古靈精怪啊嘛。嗱，唔使阿爺有人直接揾你，擺得沓錢喺面前，揾個第二個揾你，即係例如我做嘅，咁我梗係唔會揾自己出手啦。阿龍派人當幫手頂佢，咁你咪鼓勵佢啦。誒、屌你點啊！嗱，你借呢個機會可以宣傳下理念啊，咁樣你要錢嘅都唔好話自己俾啦。龍你都話，我啲 friend 嚟眾籌俾你啦。 唔係，我頭先嗰樣嘢未講完，就係話咧，其實好大機會咧，就係、其實呢個阿鄭松泰選到，而阿鸠达选唔到，喂！如果系咁嘅话咧，哇！屌你老尾，我受你气受得耐啊！你以前成日玩鸠我，系嘛？即系去光复嘅时候，你唔捻出现推我上去前面，系嘛？屌你老尾，喂！如果我选到你选唔到，喂！到时我就做呢个咩啦？到时喂，屌你咪匿喺呢个热血时报入边做首领咯。喂， 传媒大亨， 作为一个政党，话有议席先至叫有军权噶。 啱啊！ 你做咩首领啊？系嘛？即系喂，到期时我玩鸠你，喂，嗰、那个财权喺我度啊，系咪？即系你喂，到期时即系你可能见到，即系见到阿鸠达咧，即系要舐翻啊，即系郑松泰脚趾转头。 喂，你所以你最 worst 嘅 scenario 系乜嘢？而家我谂紧，都唔使睇佢啲铺，一阵间先再评论啲铺。喂，你郑松泰、黄俊杰，大家沟一沟，每人7.5，刚刚好入。有咩出奇啊？陈云搭梁仲恒，大家都7.5又中。喂，跟住你黄老邪都好大机会中㗎啦。搭一个游慧晶，你死唔忍死啊？喂，我哋真係好恶劣㗎喇，嗰阵时候就已经係。 係啊，你仲要有埋狄志远。屌你老味。 喂，有咩出奇啊？ 三匪并列九龙西。 而家讲緊係嗰啲传统政党全部死晒㗎嘛。 係啊，唔系其实最我都话其实 最。唔系当然你问。即係佢哋都要反省，或者經過呢一次嘅失敗之後咧，都要反省過去嗰20-30年嚟，即係你個路線嘅問題 啦。其實你 兩嘢打散， 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咗啦，最脆弱係民主黨啊。而你見到即係最大鑊就係港島區啦，係咪？許智峯，你而家嗰個叫做係論壇嘅表現，其實係甩甩咳咳啊嘛，就真係。而你見到 善眾皆都甩甩咳咳， 嗰啲講到明自己係民主派嘅選民咧。都好多真係投咗黃維基同埋阿葉劉大佬，即係喂， 不過 Anthony， 我覺得港島嗰啲選民咧，我住咗喺嗰度10多年， 都係契弟㗎啦， 契契地嘅嗰啲人咧係會即係正如以前就揀曾鈺成又好，甚至乎范太都好咧，即使你有好強嘅 建制背景 民主派做對手都好咧，佢哋都係會咁。 嗯， 嗱呢個我覺得係一啲 typical 嘅香港人嗰啲心態。精英嘅心态，即使我喺政治立场同你相近，因为佢冇乜撚嘢政治立场，香港人大部分嗰啲所谓中产都系勾下勾下嘅啫。你问清楚两句，佢都 其 实你啦， 好撚和稀泥嘅啫。 屌，有边个走去读社会政策噶？ 唔系，但系 边个有走去读社会科学噶？大家都系读 BBA 嘅啫嘛，识柒咩？系咪个感觉嚟嘅啫嘛？全部个选举，喂，所以你而家咁嘅战果，黄维基又叫待住先。又唔贊成最高工時，甚至乎唔贊成全民退保。 佢撐23條最重要。 又撐23條，喂，你都撐佢？ 唔係佢就係一 佢就一句口號嘅咋？打倒689咯， more more no less， 咁、你都殺。 但我哋嗰次同 Chicken 食飯咧，即係食宵夜咁講。 你話打到六八九啊，都唔使投佢，因為我話俾你聽，即係風水都呃你十年八年，六八九係唔會久留嘅。你唔使選王維基，六八九都唔會喺度啦。我講過好多次啦，喺呢個節目裏邊。 唔係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嗰次同阿 Chicken 食宵夜啦，佢咁講就話。啊，王維基唔係要選呢個立法會嘅，佢係想想 C E 嘅，佢係即係想選特首嘅啫。 唔係話， 唔係咁你見，唔係佢係咁講。咁而你睇翻咧，王維基即係你喂你選立法會啫，你使唔使寫咁全面，乜撚嘢都交代曬啊？連郊野公園都講埋啊，都係你個飯啊。其實佢走出嚟擺個勢就係想選呢個特首嘛，係咪？ 唔有佢 咯。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其實你都講到選特首嘅話咧，我亦都要講講，即係近排咧，即係好奇怪，即係阿曾玉成嘅取態。曾玉成佢早排就係話，佢接受呢個傳媒訪問，佢就話，喂，其實我唔係 A B C 嚟，突然間咁講。 但係問題， 如果即係呢個梁振英要去呢個。要係成為一個唯一嘅即係當選人嘅話咧，喂，我乜嘢都肯做㗎，我執頭執尾我都肯做㗎。 喂，等先，佢寫咗半年文走去做 A B C 嘅喎， 係啊， 其中有一段係拒絕陰點嘅謎題嚟嘅喎，仲有啲三十畫嗰啲咁嘅嘢，個個都知嘅。 而據呢個《經濟日報》督爆佢就係話咧，即係佢喺作出咁樣嘅表態之前咧，原來咧就係話有人揾佢去深圳傾嘢。關於佢自己對呢個特首選舉嘅表態去傾嘢，咁但係又好撚奇怪，今日又轉咗咯。佢就話佢今次好似唔知話接受呢個大陸嘅媒體採訪啦，係咪嗰啲唔知網媒嚟嘅，嗰啲係即係叫做係咩咧？叫做係界面新聞啊。咁佢就話啦：啊，如果咧又有適合嘅人出嚟去選嘅話咧，咁我就唔會參選嘅。我都接近70歲啦，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又係會出嚟選嘅。 當然 又轉翻啦。所以其實你睇到咧，即係你 even 係曾玉成咧，叫上面應該有條線啦，係咪？我哋唔會懷疑呢樣嘢啦。佢都唔係咁穩陣，對於上面嗰個情況，嗰個主意係拿唔拿得定？ 唔係呢個好自然啦、啊， 尤其係。 喂，你作为一个独裁者、当权者嘅话，我而家都买多几注，一号又买，二号买，三号买，四号买，都买马咁，大包围先。你咁快决定话边个噶？系咪？ 但系转嚟转去嘢奇怪嘛， 唔出奇。喂，你要攞到真正嘅中央嘅祝福，你先至敢扑出嚟嘅。你点样 sell 地产商？喂，阿爷之前我选特首噶，撑我啊咁样。是咪？喂，如果你真係攞唔到嘅话，曾玉成即使你咁大喺左派嘅名望都係零嘅啫。 但係 喂啲票民建聯都唔俾你。 嗰啲叫做 工聯會都唔俾你呀，鄉事派都唔會俾你。 商界呀、地产商呀、食咗咁耐屎呢，受撚咗咁耐呢个689呢，曾玉成絕對啃得落嘅。因为佢唔会唔尊重法治嘛。 同意呀，同样嘅道理，当日唐英年有好多人都企硬。照繼續投佢嘅，你最後尾 swing 嗰個喺邊度咧？就係、是、工聯會搭鄉事派搭呢個工聯會啫嘛。 工聯會鄉事派民建聯 係啦，我噏錯啊？屌 係啊， 噏錯咗係嘛？屌，總之民建聯工聯會加鄉事派咧係倒啫嘛，嗰二三百飛轉啫嘛，所以佢先攞六百九。如果佢冇嗰六百幾。二三百票，佢冇六百九噶啦，调翻转头啦，战果。 喂，但系 就喺爷最后吹一下鸡嘅。 但问题当时阿爷吹鸡系讲紧胡锦涛就嚟退休，习近平个位未坐稳，咁所以嗰班嘅商界都仲可以噶，咁样有势。而家习近平坐稳咗，而且仲铁腕对付香港。 所以最后嘅战果，其实边一个做对阿爷嚟讲，嗰千二人系唔重要嘅。 嗯， 呢班人系我棋子嚟嘅咋。我你跟我揾食咁耐，喂你唔通唔听我讲啊？到时工联会投嗰、那个阿九，跟住唔系啦，都系投鸡，屌吹人。 唔系啊，佢、到时到后就仍然俾梁振英连任，但系六八九变六七零，都得噶， 都得噶。但我估佢唔会，我估佢经过呢五年嚟嘅梁振英治港之后咧，你估佢真系冇察觉到问题？我唔信。蠢成咁，共產黨，咁我哋真係冇得救啦！香港，我哋宣布玩完㗎啦。即係如果阿爺仲繼續支持梁振英嘅話咧， 我哋做嚟呢啲咁嘅節目都係嘥鳩氣嘅，即係話香港係已經冇得變嘅。唔係中，因為點解咧？我嘅邏輯，我嘅premise 係咩咧？我嘅前提就係香港嘅進步離不開大陸噶嘛。香港能唔能夠保持高度自治，真係難聽啲講就係睇佢點樣放手。佢而家咁嘅亂局，佢依然係撐一個咁嘅獨裁者，一個亂 Q 咁嚟嘅人，根本係自己製造呢啲咁嘅港獨繼續衝突嘅人咧，或者係完全唔妥協嘅人咧。喂，你真係冇希望㗎喇喎。 嗱，喂，最 update 嗰樣嘢啊，即係頭先我講我提嗰樣嘢呢，就係阿曾玉成接受嗰個界面新聞呢，即係又唱衰返呢個梁振英呢，又話唔同意嘅做法呢，嗰篇文已經又唔見咗啦，又俾人豪蟹咗啦。咁所以呢，即係一時係 ABC， 一時唔係，一時做返係 ABC， 而家突然間又俾人豪蟹。 因為呢一班阿哥阿姐全部都係揣摩緊上意囉。点解个特首嘅位置有啲人话屌都系制度嘅问题？有制度就 OK。当然呢个梗系即系太阳喺东边升起嘅道理啊。但系边一个执政嘅时候，有啲细节位，你唔系下下请示中央噶嘛？中央都唔想你咁样烦佢啦。咁你自己揸旗嘅时候，咪就梁振英咁搞咯。喂，今日嗰篇新闻稿出定唔出啊？可以唔出噶嘛？屌你咪当笑话一宗都得噶嘛？ 开明 叫教育局。去命令港獨呢個問題是非問題，可以唔講㗎嘛？喂，點解咁戇居㗎？ 唔係，佢而家好大鑊嘅。 佢製造緊呢一個咁嘅風潮。 係啊， 你諗下嗰 17% 隨時佢撩起出嚟嘅，起碼有 10%。 係啊， 喂，我一聽到你講，你有冇搞錯啊？施政報告打呢個學院嘅香港民族嚇咩有份咁嘅嘢咩？屌，我真係唔係好知喎。 我諗你應該聽過嗰啲口黑學咧，講緊咩保鑊法㗎。 即系 唔好话，而家梁振英咪用紧嗰一招咯，即系话你嗰个锅咧就只系一个好细嘅窿，好细嘅窿即系泛民，佢要做嘅就系咧将个窿打烂佢，然后咧就逼共产党。 如果佢一早保到个锅嘅话，就冇佢嘅存在价值啦。 系啊， 咁所以佢嘅锅咧系要不断咁样搞大先。 因为佢唔能够同泛民 reconcile， 冇办法只能够对话同埋协调到，所以只有继续拉大呢个矛盾同冲突。令到嗰個矛盾同衝突咧，係不能夠翻轉頭嘅時候咧，佢就保到自己嘅權位。因為我嘅方法係最強硬嘅，話俾中央睇。而呢一個係共產黨喺國內嘅做法嚟噶嘛，喺大陸嘅做法嚟噶嘛，從來都係 分而治之咯。 第一分而治之，第二打壓於萌芽狀態，第三零左勿右。零左勿右係啱噶嘛，我寧願強硬啲，防患於未然。喂，呢個係不嬲佢哋官場。嘅處理手法嚟㗎嘛，咪啱啱好囉，配套緊，你製造咗啲矛盾，你好快咁就撲，其實越撲越大鑊，因為呢度香港，呢度唔係大陸嘛，大佬啲人係會反彈㗎嘛，啲人係有選擇㗎嘛，可以走移民㗎嘛，但係佢不斷喺度製造呢啲嘢，由雨傘運動嗰陣時候佢已經報緊呢樣嘢，所以點解佢會搞黑社會、搞上海仔嗰啲，即係叫佢出嚟，跟住又再喐佢啊嗰啲咁嘅嘢。点解会背后可能佢要烧晒啲文件，根本可能同本土派都系有套路的，随时系打龙通嘅，大家互相喺度侧击配合嘅，咁一边喺左边传播出嚟，右边传播出嚟。 所以你话立场新闻好撚鬼咧？如果唔系嘅话，即系立场新闻嘅一个叫做阿头啦，阿梁锦祥都唔会咁讲嗰句说话。 唔系你个本土新闻嗰个梁锦祥， 唔系本土新闻，系本土新闻啊，唔好意思，系本土新闻。本土新聞的梁錦祥都不會這樣說啦，就是說梁振英繼續連任對他有利嘛，對這個叫做本土勢力有利嘛，他這樣說的嘛。 但客觀上你梁振英他現在不單止是分裂緊泛民這一邊，他還分裂埋建制派嘛，你建制派有梁粉，然後有一半梁粉，冇梁粉工聯會。 你話梁振英同埋呢個本土派打龍通呢都算。咁而家最大鑊嗰個揣測就係話梁振英甚至乎同英國嘅特務打龍通㗎嘛，因為近年有篇文你成日叫我哋睇咁樣啊，即係而家有人篤灰就向呢個習近平篤灰啊，要一定要扯佢落嚟，因為佢係英國嘅特務嚟嘅，你記得有篇咩文啊？ 記得 啊， 唔係，但我呢一個就我有少懷疑啦，就係、是、即係我又唔係話完全即係悲觀得曬。當然今次選舉梗係大鑊啦，係咪？即係信唔信啲民調好呢？你問我，我真係 我真係唔敢答你喎、啊，因為今次嘅 sample size 真係越嚟越 好細咯， 膠越嚟越少。咁但係就我拉雲，即係我攞翻港大嘅數據攞十日 ，systematic 嘅 係咪？咁個 sample size 大好多又似喎，係咪？正如今日鐘庭耀咁講，佢話：喂，大佬，今次六十七張名單變咗八十四張啦，我讀唔到兩個名㗎， 多咗四分一， 係咪？第二就係佢話佢都試過，因為聽咗你嘅意見有。做一千个访问里面有接近一半四百六十几。 冇乜分别喎、啊。 都系问两个人嘅名单。喺、 啊、 统计学上冇分别，甚至乎两个人嘅名调转。即系善用街排先许智峰排后。咁、跟住佢又话我日后嘅样本会加大佢啦日后。 咁有钱嘅问题啦。 佢话希望一个星期达到三千五百个。咁、你除返五个区真 係。咁而家民阵係夠钱嘛好似话係嘛。即係民 阵。咩民阵啊民主动力。 民主动力佢夠钱去即係做多啲㗎嘛係嘛。即係佢话有郑宇石教授佢话即係有人捐款㗎嘛。 唉但係而家呢啲咁嘅民调基本上最大嘅问题就係你係主导緊成个大家投票嘅取向。 哦咁係。 你话我哋唔信唔信。大家其實都係信咗啦，我哋都係根據呢樣嘢嚟評論嘅啫嘛。我有咩基礎評論啫？ 你冇其他根據啊，冇嗰啲舊嘢。 係啊， 講緊。 喂，即使啊，你話人社聯盟走去開記者招待會，咁其實你都係 冇意義。 某程度上，你都係信咗佢哋先開嘅記者招待會啦。 你都覺得佢對你威脅噶嘛？ 係啦。 唔係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咁樣講。 唔係，當然你問我。我就真係唔会开你咁嘅记者招待会。 唔系，但你四年前开过㗎喎。 冇，我冇讲过呢个问题。我点可以话人哋学术机构做嘅调查因为对我自己唔 favorable, that's why 我唔信啫。 但你要今次人社真係做咗呢样嘢。 喂我觉得呢下嘢我唔知佢哋点样计啦条数系计唔啱嘅。即使佢点样打都好。係咪喂那个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呢即係第一你太高调开个记者招待会。是即係政治上策略上不智，人哋覺得你輸打贏要。第二，如果你真係真心認為佢唔啱嘅，你咪 at 咯佢咯。咁但係因為你覺得好多人係信緊啊嘛，有乜計啊？我見到香港零一嗰份嘢，嗰啲咁大篇嘅評論，星期六，喂，全部都係 base on 嗰樣嘢嚟講㗎。即使我哋猛話唔信嘅人。全部都系揸住呢个数据嚟讲嘅，有乜计啊？ 喂 ，even 你猛恶个篇文都系嘅，你讲紧 系咪啊？喂，所有人都系 base on 一啲相对客观少少嘅资料嚟讲。喂，苹果都讲咗啦，上次个八成准噶，咁八成准都算几准噶、啊？港岛、九龙东、九龙西全中。喂，我嘅结果已经系啦，我好似最后咩七啊嘛。咁你扣除嗰啲未决定话唔去投票嗰啲，拉文咪九点几十咯？有咩问题啊？ 唔係，因為 佢真係準喎、 啊。唔係，其實你今次， 但係我覺得有彈書嘅。 嗯， 大家去睇嘅時候，第一你只可以睇趨勢，尤其是喺年 初。係睇趨勢，係 邊個升邊個跌？因為點解咧？今日打你話，就算打五十個電話都好啦，三十個電話都好啦，一個都冇噏你Anthony 嘅名，你都唔使諗啦，係嘛？三十個都冇人揀你，大佬。咁你連一個 percent 都冇，咁所以呢個係有少少反應，但係你唔可以攞呢一個作為去推斷，由呢個 sample 去推斷一個 population 嘅一個嘅指標，因為你個誤差範圍太大啦。但係你個民調越做，開始嗰個真相就出。 嗯， 第一 sample size 大咗，第二就係越近選舉啲人要決定啦。 嗯， 而家係交少少。 你話你而家問到 30% 嘅人係即係未決定，其實好多人咧，嗰 30% 咧都未必會投 啦， 係啦。 唔投噶啦，我哋有根本或者都冇投票團嗰啲人都唔緊嘅， 冇意義啊！你即係佢咁 hea 咗你啫，即係你打電話佢，你自己將心比己，你都會啦。我唔諗住投票嘅，我咪同你講未決定喎，咁樣 咯， 就咁啫嘛。即係你都唔需要將啲希望擺喺嗰度添。 唔係佢係有幾個問題，第一樣本太細，第二就係你只係假家居電話，第三點解你唔讀第二個名？ 阿熱狗好似做咗一個流動電話喎。 你做流动电话冇意思啊！我都揸几张卡噶啦。第二，你就喺条街度喺地铁度，你点会答咗去答嗰啲问卷都得闲？你个回应率好低噶、 啊， 系咪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噶？所以唯有做家居电话，再加权咗佢。因为你加权嘅意思就系你根据香港嘅人口嗰、那个年龄嘅组合同比例，系计翻条数落去啊嘛。喂，呢个先系相对上系比较准确啊嘛。但系而家你冇计，你反对派最大嘅问题系咩呢其實我哋係即係行路打倒褪。以前我僆仔喺民主黨嘅時候，係有一個電話調查嘅系統， 第一嗰啲家居電話，因為間時有本即係電話簿噶嘛，你喺嗰度抽樣嘅啫嘛，大部分人都係用屋企電話噶嘛。同埋間時啲人嚟吸線嘅情況係相對係少嘅，因為而家太多滋擾嘅電話，太多廣告嘅電話，而家咪行路打到褪咯。你自己反對派陣營係冇一個有公信力嘅民調，係俾自己參考。如果你反對派做一份民調，即係話我九龍東，而家我真係做一千個，我無謂呃人啦，即係當然都可以呃，你都可以唔信，但我真係做咗自己，唔止係好似港大嗰個 7% 嘅，係 10% 嘅，扣埋啲未決定嘅咧，其實我係13-14%，即係我贏得嘅。咁我自己都唔會騰騰雞雞驚啊！我都好有信心出嚟屌鳩佢話佢錯啊，因為我做個民調唔係咁啊嘛，你信自己噶嘛？喂，而家冇一個反對派係做呢個民調， 係咪資源問題啊？其實 唔係咁，即係梗係啦，呢、這個絕對係啦。 同埋你真係要有，即係你有職員係專心去嗱。第一，你要組織一班即係 part time， 而呢班人係做得熟嘅。 嗯， 因為你係要 train 噶嘛，點樣令到人哋唔會用咁容易收線？喂，同埋你唔容易做嘅，你叫我做一次我都頭暈啊！因为佢嗰啲名单咧 太长啦， 第一好长，第二就系你要轮流排头噶嘛，你唔可以次次排头嗰个都系黄浩明噶嘛，你唔可以次次排头嗰个都系尹兆坚噶嘛，你有时你要讲下梁志祥，有时要讲下呢个先，跟住你哥喺度 rotate 噶嘛个名单。 嗱，咁啊，即系冇乜时间整啦，咁但系我见到咧，即系林记咧问一问好有趣嘅问题。咁其實我哋頭先聽咗呢個黃台陽嗰個錄音啦，係咪？但其實有一啲更加重要嘅部分咧，我冇聽到嘅噃。因為黃台陽咧，即係其實頭先喺即係尾嘅時候咧，就講即係同阿仇思達講一樣嘢。啊，而家冇乜希望㗎啦，唯有希望咧，嗰啲本土派咧就搶多啲泛民嘅票，就壯大自己咁樣樣。跟住阿林記咧，就好似突破盲搶咁樣樣啦，就話：哦，原來你唔係搶共產黨嘅票。 唔係咁，人哋講到明㗎啦。 唔係講到人明。 喂，同樣我嗰個道理啫嘛。我同佢呢個問題嘅思考邏輯一樣㗎。喂，我寧願俾建制派贏，我都有一翻身，大哥。喂，你喺度招搖撞騙攞到個位之後，我好難攞翻翻嚟㗎。同埋你嘅成個 atmosphere 成個勢啊，今次係本土派可以話係終極一戰嚟㗎。如果你呢次輸到撲街，同贏到開行。是完全的形勢是不同了的，香港 兩個世界， 甚至乎阿爺對付香港的政策都是不同的。 嗯， 如果你泛民你班大中華交、是吧，又沒有夠膽講，因為你暗春嘛，不夠膽講話推翻共產黨的，你不做我一國兩制的花瓶，在外國的人面前有時講下我的衰嘢沒有問題啦。喂，你不是主要敵人啦。喂，如果中央有個派系根本是想令到香港的局勢更亂，令到習近平更難管治的話，你更加需要俾本土派贏去展示，不單止有台獨、疆獨、藏獨，亦都有港獨的危機。因為你習近平當權嘛，製造呢一個混亂，有冇出奇？所以你所謂的鬼是某一條線的鬼，有冇出奇？喂，分析到啦，係咪啊？喂，所以。加多少少講咧，就係而家個局勢好危險嘅。去到中段嗰陣時候，這個咁嘅趨勢咧，見到今日我睇到話本土派，喂搞到好多隻出嚟噶啦，六七隻啊嘛， 係好多， 好危險噶啦。喂，咁啊都好嘅，從樂觀嘅角度，成個反對派嘅陣營，我主要指泛民，咪翻屋企反省下咯。究竟過去呢幾年你個路線出咗咩問題咯？同埋你成個指揮究竟係發生咗咩嘅問題？喂，你出七張名單走去同人哋搶幾席，人哋就啱好。咁我哋當然好難指揮啦，我哋邊個可以指揮到邊個？ 真係核突。原本我哋今日呢即係其實請到小麗老師文苑，即係同埋譚國橋上嚟嘅。 準備請譚國橋好似搵唔到。 唔係佢復咗我啊！啱啱即係佢 assistant 復咗我，下個禮拜五咧係有時間嘅。 OK， 暫定。咁但係咧就其實即係你話啲對話咧，未必係好，即係未必係好容易嘅，因為 好簡單啦，早兩日係咪？即係呢個小麗老師同埋文吳文遠又有馬戰啊， 唔知牛乜喺度。 咪話佢嗰陣時即係有協調大會嘅，咁啊，吳文遠就話咧，即係呢個列讚就要求佢嚇、啊，即係放棄四個人去參選。咁四個人咧，包括長毛、大舊、同埋阿邊個啊？即係阿吳文遠啦。同埋呢個好似冇快必嘅，唔記得咗邊個啦。 劉家雄 係劉家雄咁樣，咁啊因為個傾唔掂數啦嚇，咁啊最後尾咧就不歡而散。咁啊即係喺個社區嘅一個選舉論壇嗰度咧。 第一，即係呢啲嘢仲講嚟有咩意思咧？ 係咯，都選咗啦，大佬唔選都選咗啦，仲有講翻轉頭。 小麗講先 啊。唔係啊，文遠講先㗎。 講翻嚟做乜？ 然之後啊小麗老師。同埋阿 Alex， 即係周永康喺網上面，咪喺度即係咪喺度即係解釋咯，就澄清翻，原來冇完全冇咁嘅事咯。 唔係，我覺得都唔知係啲散兵㗎啦，即係甚至乎今次參選嘅左膠啦，呢個我觀察啦，可能我即係會唔會即係過度評論咗都唔出奇啦。 嗯， 即係我呢個講法唔係好勞氣咁講，就係、是、雨傘運動之後咧係。大家睇得自己太過， 嗯， 覺得過去嘅方法係唔能夠成功嘅咧，甚至乎寫文言同人力咧，大家都係嗤之以鼻， 嗯， 覺得你班仔仔搞咁多年都係冇撚用噶啦，好走啦， 嗯， 你呢個我覺得係成個反對派陣營，唔計葉普成，唔計青年新政嘅問題，係有呢個社會嘅氣氛嘅，但係唔係自己有，即係閂埋門嗰啲嘢都拱曬出嚟。 唉， 阿哥，好简单嘅道理啫嘛。我嗰日喺度计，小丽老师搭谭国桥搭吴文远， 咪一直咯， 已经执过一直噶啦。 但系佢两个而家分咗，揽炒， 佢分三个啊，每人攞四五，有冇可能攞一二？佢加埋佢哋两个，咪十一十二咯。 咁有啲网友， 咪搞掂咯，起码搞掂一个游惠晶先啦。 咁有啲网友， 唔好话搞掂黄毓民啊。 咁有啲網友咧， 勾啫點計咗條數？ 有啲網友咧就喺個 Facebook group 咧，即係我哋花生谷嗰度問我，喂好唔好啊？即係推薦一啲人，即係叫啲網友去投啊？我覺得就好難嘅，因為講真啦，即係嗱 ，identify 一個敵人好容易，但係推薦即係你花生台列一個推薦名單咧，呢個係冇可能嘅，因為咧太多爭議啦。你就係人性嘅問題，已經咁多 controversy 啦。 喂，我會做喎，我會睇完，因為我覺得佢八成我都有個參考價值咧。 係 星期日投票九月四號。 咁你咪係根據問題。 我梗係根據問題，我有乜嘢揸住喺手啊？除非我攞幾廿萬出嚟、 就是。你個根據問題，而家連飛機師都勾埋添。 你如果你 唔係，如果你計十日嘅話咧，佢十三。 係。 勾大就八嘅啫。 咁你任何标准，你都会有人嘈嘅。 冇计噶啦，呢个系最后大家嘅 judgement 嚟噶啦。 就系、是、咯。 你当我灯嘅话，你咪倒翻转嚟搞咯。我就嗱，我嘅灯系住于咩咧？即系我边个系我嘅明灯咧？就系、是、话我跟港大嗰、那个最后尾佢话做个 sample size 大啲啊嘛，七百几八百啊嘛， 所以你 三千五啊嘛，我唔信嗰、那个。咁佢上一次都有八成准啊，大佬。 唔系，所以你最后尾又系枉作小人，因为其实咧，你就算系啊，即系我有时我自己都咁讲，喂，如果你话叫花生台搞一个 recommendation list， 你不如去参与呢个雷动， 差唔多啦，雷动 啦。咁但系而家雷动计划又即系一盘散沙咁样样啊嘛，即系你仲有咩？喂，而戴耀廷都做唔到嘅嘢，咁花生台有乜能力做咧？系咪先？ 嗯， 即系所以我就回答啲网友啦。讲真，即系自己睇你自己，即系你唔好嘥咗自己的票啦。我只能咁讲啦， 都好难计噶呢条数， 好难计噶。 大家一定系会有政治倾向，大家有主观期望。 咁嗱、啊，而我哋可以做一样嘢， 绝对嘅客观。 而我哋可以做一样嘢，我系想咧，就系玩一啲即系喺入闸边缘嘅一啲 candidate 上上嚟。即系做一个辩论啦，系咪？即系起码俾大家会有一个取舍，系咪？咁边啲系好啲嘅，咁你咪拣边啲咯。 咪同埋有啲问题都系要问噶、啊，即系正如你啱拣嗰几个人啫吓。咁、啊、喂，你哋有冇谂下最后关头嘅时候，不如大家弃保下？ 系咯，系咯，即系大家思考呢个问题。 你揸住三四，即系许冠杰嗰首歌，即系咩揸起手阵。 係咪二四咁有咩意思啊？ 唔係我哋冇，我哋 兩個 percent 四個 percent， 我哋冇大數據喺手啊，我哋冇嗰個叫做係統計優勢啊，做唔到呢樣嘢啊。 唔係去到咁樣，其實阿銘有都可有機會被棄嘅，你咁講。 係啊，咁所以我哋只能夠就係話揀一個彈出嚟，就叫人。 喂，我都俾人棄咗啦，上次屌我呢個咩辦法？ 系嘛？ 我揸七都要弃啦，大佬。 你弃唔晒嘅又 系嘛？咁但系个局比个上一次更乱啊嘛。 唔系旧年咧，就唔系上一届咧，叫做系一个强势嘅一个叫反对派走出嚟，反对激进派走出嚟。但系今年冇，冇一个 single 一个强势激进派走出嚟，冇。你就算青年新政而家搞到一劈屎咁样样，群魔无首。 我觉得大家系要收拾心神。 系。 有最壞的打算和準備，今次的戰果開出來呢是對我們不亮麗的，那你就不會那麼失望，還有盡量用一些所謂客觀一點的標準去選一些真的有勝算的候選人，不要浪費去自己的喜好度，這個是我個人衷心的想法，不代表任何人的立場，不代表任何組織的立場，但是這個是明智，正如我一些同學真係真係問我，因為烏下烏下嘅咧，呢啲 accountant 嗰啲都真係。喂，我講到想做聰明選民，咁即係超級區議會投邊個？我屌，我真係連許智峯個名我都未識噏。 係啊。 喂，咁但係佢唯一係有機會嘛？ 港島嗰住港島投超區 嗱，即係 嗰度。啊 ，sorry， 唔係許智峯啊，嗰個叫咩名啊？鄺俊宇 ，sorry， 你我兩個咧。 唔係，即係好簡單啦，即係其實。 咁咪超區我咪叫佢鄺俊宇咯，我有乜計啊？ 即係呢、 我都唔識佢，我都唔知佢咩人。 你 佢哋寫咗愛情小説，我唔睇嘅。 你講起港島區咧， 第一次我仲噏錯名添。 你港島區，我咧真係其實係好反智嘅，講真。唔係，即係你羅冠聰嚇、都係雖然低嘅啦，1%，但係佢高過劉家雄。但係如果你問我講。衷心，我覺得係劉家雄係即係比佢更加有實力喎。咁但係你冇辦法啦，你都要即係西瓜太靠大邊啦。你去到最後關頭都 有乜計啫？ 係咯， 劉家雄又好，即係羅冠聰都好，仲有邊幾張名單？屌咩司馬文嗰啲，屌你數數埋埋都六六七七啦。 有一隻咯，屌你老尾， 數數埋埋都六六七七啦。 咪係咯，有一夠一隻噶啦。 喂，你同樣道理，你九西嗰啲唔係啊，又係數數埋埋啊。系咪九东好啲咋？因为人哋好叻地分到你名单，点你点样配都搞唔掂啊！ 即系呢个叫做系比例代表最就系唔系一个玩隻抽嘅游戏嘛？即系唔系玩群抽嘅游戏，唔系打仗嘛？大佬唔系人多就赢啊嘛！ 你太多 strategic voting 嘅成分喺度。 系咯，屌！即系你而家你玩隻抽咩，大佬？ 唔系，所以大姚庭最初我唔睇好佢嘅 smart voter 咧，我后屘我翻转头谂咧，只要佢每区咧能够动员到5000人咧。根據一個相對客觀嘅標準， 唔係即係起碼嗰樣嘢。 Try to make a difference， 咁我做過，我都唔會後悔啊。 唔係或者佢會 乜都冇做，根據我嘅喜好，根據我嘅脾性，屌呢個你就一定係唔夠共產黨鬥，因為你冇團結嘅力量啦。 嗰個係雷霆救兵噶啦，剩翻最後一個希望就係、 是、下次再檢討咯。 係啊， 做入一世流流長，做咗幾十年同共產黨鬥爭。输下都唔系一件， 唔系，但系咁讲，但系咁讲，但系咁讲， 大家可以反省噶嘛。 你有呢个叫做雷动计划嘅一个存在喺度咧，大家都一个好强烈嘅一个心理压力，就系话咧，叫做民调嗰个对嗰个成个选举个影响咧系更加大，更加需要弃保，个个都会睇民调做人， 冇办法。 其实是一个圈嚟嘅， 有乜办法啫？ 你就算你而家人社咧，你搞个记者会咧，你都跳唔出呢个圈嘅，冇办法嘅， 因为。根本你咁多名单，其实就系揽炒局噶啦， 不如人社自己做吧啦。 咁我尽量将个揽炒局减到最低，即使你炒我陶君衡都好啦，咁我都心甘命抵啦。喂，你入得呢个游戏，你要系大家都系抢嗰班群众，有乜计啊？你事先你又唔协调好，系咪？个个都觉得自己系神，唯我独尊，觉得自己系最劲，咁咪咁嘅结果噶咯。你唔肯協調 啊？喂，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冇時間啦，唉，好啦，真係 講得多啦，口臭。不過我老實講，我覺得真係大家翻去諗清楚。 嗯， 第一有輸嘅心理準備，第二就係、是、你都做少少 smart 嘅 boy 啊。喺最後關頭嘅時候，你唔做咧就係死梗噶啦。做都未必得，但起碼你都 try your best。 嗯， 下次再諗過。 好，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